都显得勇敢，顺着梦的夜晚，只有收获没有遗憾，被握着手心看的未来，永远蔚蓝。

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。昨天周四，内地票房报收3550万。截止昨日，本周内地票房仅1.46亿，周票房大盘恐将连续三周不到5亿。铁血战士昨天报收票房920万，蝉联单日票房冠军，累计票房1.82亿。单日票房冠军票房不到千万，这种窘况在今年出现过三次，前两次分别是农历除夕和6月13号，单日票房冠军分别为《西游记》《女儿国》和《超时空同居》。上映一月有余的《无双》昨日斩获票房650万，位居单日票房亚军，累计票房12.32亿。昨天首映的《滴答屋》首日票房555万，位居单日票房季军。今天内地影视迎来10部新片首映，其中《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》、《冰封侠：时空行者》、《飓风奇劫》占据今天排片前三名，《铁血战士》今天排片跌至9%。最后来关注，日前由韩寒执导的赛车动作喜剧《飞驰人生》发布了一组全新剧照，首次曝光了主演张本煜在电影中的形象。此前《乘风破浪》中张本煜饰演的萝莉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而这一次他将挑战一位神级维修手。剧照中只见张本煜置身于一辆报废的赛车前，一身健硕的肌肉相当强劲。影片将于2019年大年初一全国上映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民光家居，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。民光家居，欢迎新老朋友光临。 FM 九七四。 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你熟悉的老节目《男左女右》。星期五的晚上，今天没有沉默，而是我独自陪伴你。一晃在一起的时光已经11年多了，到了明年就刚好是我们在一起的12年。叶谦也提醒我说，当年我们在一起的那个年份呢，就是佩奇年，那明年又是。人生能有多少个12年，一起相伴，一起走来，想一想这种缘分真的倍感珍惜。总有一首让我们都觉得自己还年轻，因为看到他就发现永远都有一张不老的脸的林志颖。 因为一份感情，就算我走得艰辛，也不觉得颠沛流离。时间的对岸有人在喊我的名，远远近近荒凉的眼底，心存一份勇气，不需要地图指引，爱不再遥遥无期。思念在手中握着不熄的灯火，走啊走着天越暗我也不能回头，潺潺河水若有远途，深深爱就有初衷，到哪里天都宽容。思念在手中握着地处处的情节轻柔，人来人往至今孤独，潮起潮落我是我，笑一笑海阔天空。

表达，只好走出了门，好像丢了魂，找下个完全。是唯一的

深情相拥，时间

感谢各位收听第三时段的 NZNY， 稍后是坚挺真爱时段，我们又将听到什么呢？留一点悬念吧，一会儿第四时段见。 我的脸上是种假带，淹没浅浅的无奈。 你用唇语说你要离开， 心不在， 把难过无声般留下来，汹涌潮水。 温柔，一路还

无尽的伤痛，很爱回忆在心。